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上半段我说了我看牙的一个经历，俗话说啊，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今儿个欢欢就闹牙疼了，佳佳带着他去医院打针。在这个医院里头啊，佳佳看到了一张告示，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这告示的内容告诉小何了。这告示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听。 哎呦，我们今天去那家医院规矩可真不少。 规矩多才正常啊。 但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气人的。这家医院规定啊，医生护士下午5:30就得下班了，急诊室呢就留了一个指示牌，上面用很长的篇幅列举了各种细则，比如在哪儿能找到看护，怎么和看护联系，看护来之前做些什么等等等等。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听我说完了呀。只见那指示牌的最后一段写着，如果你真有时间把这个细则读完，那么你的病就不是急诊，明天上班以后再说吧。 啊！ 不过啊，后来我仔细一看，发现最后一段不是医院写的，而是有人捣乱加上去的。 还真有不少贪玩的啊！ 哎，除了这张指示牌啊，我还看见一个病人从手术室逃出来找院长去了。 好家伙，这手术台逃下来的，这是怎么了？ 我听见那病人对院长投诉说，因为他听见护士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说不要害怕，镇定点儿，手术很简单。 这话不是挺对的吗？ 可那是护士对着医生说的。 怪不得那病人要逃出来呢。 所以啊，看病一定要找对医生，可别去找相声演员。 这哪跟哪儿啊？ 咱们来听听侯宝林和郭启儒的这段相声《妙手成患》，听完了你就明白喽。 笑一笑，少一少， 嗯， 愁一愁，薄了头， 嗯， 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笑一笑，怎么着？ 笑一笑，少一少啊， 少一少。 哎哎， 您这讲法不对。 怎么？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十年少 啊， 就年轻十岁。 对呀、啊，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不，就年轻十岁。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咱们是存款呢。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怎么？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啊， 那谁还敢听相声？ 怎么不敢听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50。 50岁啊。 哎，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笑四回？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怎么？ 你再一笑没了。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我也太小了， 本来不可能嘛。 嗯， 笑一笑，少一少。 哦，笑一笑，少一少。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嗯、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是吗？ 可以解皮代劳。 对喽，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是吗？ 这是多大的好处。 有好处。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嗯， 是不可以短少的。 哦， 不可以不听的。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哎，对，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医疗的一部分， 医疗啊， 嗯， 医疗就是治病。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相声可以治病， 相声能治病。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还什么？ 有很多办法治病。 您说说， 有理疗， 嗯， 有电疗，有水疗， 嗯，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哦，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用相声治病。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哦，这个演员少啊， 不够分配， 不够分的。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我们相声演员呢？ 相声演员也学医， 学医 啊，学大夫， 这可不简单。 什么？ 我没有基础啊。 有行的， 谁行啊？ 我行。 你行？ 哎，最喜欢医药学。 这医药学您懂啊？ 懂啊。 先说药学。 药学我懂。 懂什么？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这不行啊！ 啊， 您得懂西药， 西药 啊， 西药也懂啊。 哦，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啊 啊， 那我也懂啊。 治什么病 啊？治感冒啊。 啊，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吃两片就好了。 哎， 多大分量？ 这不知道。 那还行啊， 有分量。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啊。 0.5的你就吃两片， 哦， 0.3的就吃三片， 嗯，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一瓦， 一公分， 哦， 不能多吃， 是啊，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 我对内科不太好， 您对哪科？ 外科我行。 外科动手术啊？ 哎，那行啊， 行啊。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嗯， 您甭找大夫， 哎， 就找我去。 好，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那不至于死啊。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你得豁出疼去 啊。啊，疼啊。 啊，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啊， 在医药。 药，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疖子开刀不疼， 嗯 先得实行麻醉。 哦，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儿，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嗯，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嗯，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封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行吗？ 怎么样？ 你有领先。 小手术我都行啊， 大手术您怎么样？ 不行，我哥哥行。 你哥哥是大夫？ 大夫 在哪医院？ 在家待着呢。 私人行医啊？ 不，停职反省。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记性不好。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哎，有密切关系哦。 怎么？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 啊， 应该是胆大心细。 你哥哥呢？ 他是粗心大意。 那还不出楼子？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嗯， 就是阑尾炎呢、 啊。是啊， 盲肠说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嗯， 盲肠不算什么， 是吗？ 你得过吗？ 没有，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那我没得过， 你不知道这手术？ 那不知道。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哦， 根据病历一看， 嗯， 应该实行手术了， 嗯， 先给实行麻醉， 嗯，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嗯，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嗯， 把盲肠取出来， 嗯，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嗯， 放归原处， 嗯， 赶紧给缝， 嗯，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 就完事儿了， 挺快啊， 好不好？ 挺好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嗯， 可别动啊， 嗯，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嗯，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嗯，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十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挺好啊， 好啊。 嗯， 他说明天看人家， 嗯，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他对病人负责？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这刚缝上就拆， 不拆不行啊。 怎么？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你怎么办呢？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嗯，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嗯，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嗯。 可得了你呀，啊，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对， 送到病房去了。 嗯，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送药来了。 不是，还得拆线。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是记性不好。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是啊， 你别忘记，那剪子不得扎里稀里哗啦的。 赶紧实行麻醉吧。 患者也生气了， 嗯，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嗯，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啊，怎么？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蜡水儿，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闲话。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这里是韩健为您主持的快乐合家欢，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还是接着来看看老何家的家长里短吧。欢欢呀，从小就怕打针，这怎么办呢？哎，小何两口子就合计着以后带欢欢啊去瞧瞧中医去。哎，据小何说呢，中医有的时候不用开药就能治病，这怎么可能呢？ 不开药就能治病，这也太神了，我不信。 不信啊？不信我给你开药方，不仅能让你减肥，还能啊治疗你的颈椎病。 吹吧你就。那你说说这药方是什么呀？ 很简单，把头从右边转到左边，再从左边转到右边，如此反复。 这不就是锻炼吗？ 中医是讲时辰的。 那你这药方我什么时候用啊？ 有人请客的时候啊。 你这药方只对我有用，要是欢欢感冒了什么的，你能开个不用药的方子吗？ 小菜一碟，感冒嘛，发发汗就好了。只要对欢欢说呀，他们老师要突击家访，保准吓得他一身汗。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全是些不靠谱的偏方。 偏方怎么了？这偏方治大病。 那也不能听你这个江湖郎中的。 嘿，这不跟你说着玩的吗？说起这偏方啊，咱还真不能全信。比如那马三立、王凤山的这段相声偏方里，有些药方啊就不那么靠谱。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个针 啊。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嗯，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哎，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 嗯， 看，这怎么办？ 嗯， 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